个店房就是南关最大的宝局，叫通天乐宝局。要这地方太热闹了，爷儿俩睡不着觉，看看热闹吧。到了宝局了，这地方真不是好地方，人要一进去走火入魔，想拔腿也拔不出来。一开始他们不想玩，就想开开眼看看，后来上瘾了，小桶股压了几宝，有输有赢，算了算还有点赚头，就动了贪心了。哎呀，压少了，这要多压点该多好，注越压越大。这胡老板还少挺冲，接二连三的开张啊，这银子就赢到1000两，就轰动了宝局了。通天乐里边不少人不玩了，跑这看热闹，大伙议论纷纷啊，这小老头哪来的外遇啊，火了，你看看都归他那儿去了，赢老了。这时候胡明啊有点矫情了，胡明一想，这新民府大邦之地啊，妈什么人都有，我们是外地来的，罗翠又没在家，连个依靠都没有，这一旦出了事怎么办呢？我常听说这宝局子输打赢要啊，干脆见好就收吧。他把意思跟胡老嘎一说，胡老嘎一听，对，走吧，回去睡觉去。哪知再想走走不了了，真就是输打赢要，输了怎么的都行，赢了想把银子带走没门。有些歪毛淘气，抓着胡老嘎，拽着胡明，说什么也不让走。你说真的就是真的，你说假的就是假的，推推搡搡，就这样发生争执，终于动了武了。你想胡老嘎60多了，还打仗哪行啊？让人揍了好几个跟头，胡明叫人撤了一顿大嘴巴子，顺着嘴角淌血。这还不说，最后人把居东找来了。居东是谁？通天乐宝局的居东，姓王，叫王珂。他爹就是新民府五官之首、三营统领兼链子军的督办王凤平。谁惹得起？王珂这小子有个绰号叫花花太岁，在这新民府腰里拴扁的横逛啊，谁敢惹他呀？错非他们家，谁敢开这么大的宝局啊？汪科闻讯赶到，把钱不但全给夺去了，还告诉胡老长，老头儿，你小子耍心钱儿，你动了手彩儿，不然的话你赢不了。要这么给你算算账，你不但不赢，你还欠我们宝局的，拿出1000两银子赎身，不然的话你离不开这个宝局。这是公开绑票，把胡老嘎后悔的肠子都青了，怎么讲理也讲不通，让扣到宝局了。这些天来一天就给一顿粥喝，不定哪冒上一位了，是拳打脚踢，老头遍体是伤。胡明呢仗着年轻，挨几撇子不在乎，最后跟人家要求的，我们身上也不生钱也不长钱，你要1000两银子可以，我们得回去想办法呀。汪科说可以，把这老家伙留下当人质，你回去取钱去，3天把银子送来，把人赎回去，不然就把那扭送到官府治罪。 你说上哪儿讲理去？一直扣到出府，这才把胡明给放了。胡明初六这天，风是风，火是火，跑到孙家寨，先给大婶送信凑银子，正好张作霖在这儿呢。这胡明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一遍，张作霖噌就站起来了，站起来，哎呀，我的老爷子，你太糊涂了。你这么大的年纪应该有主心骨，你跑那儿干什么去？你没事你捅娄子，你该。但是他不能这么说呀，张作霖这心里的直骂奶奶呀。又一想，得了，惹不起人家，不就一千两银子吗？花了钱免了灾，比什么全强。又一想，倘若要把胡老嘎送进官府，他们什么手段都有啊！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再一折磨他，再一上刑，老头嘴没把门的，品行不过；再把学习双田洋行、兴隆殿夺银子、清河门抢马这事儿抖了出去，那可就糟了。张作霖是越想越害怕，马上返回赵家庙对簿，先提出一千两银子来，转身就走。张世飞他们一看这怎么回事，就问张作霖：“兄弟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？看你气色不正。”事儿不大。老爷子胡老嘎有消息了。在哪儿呢？在新民府呢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去接他，我跟胡明去一趟，可能三两天内不在家，保险队的事情交给你们了。快过年了，千万别出事儿。就你们俩去太孤单了，我们保护你去。不，又不是打仗，到那办完事转身我们就回来。张作霖谁也没带，就带着个胡明引路赶奔新民。路上无话，到新民府了，仍然住的那座店房安排好了，一拐弯赶奔通天乐宝局。宝局里头都认得胡明啊，因为在这扣押了好几天呀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银子拿来没？拿来了。这点小数目能难得住爷爷吗？张作霖狠狠地瞪了胡明一眼，心里话，这小子难怪吃亏，这嘴太骚。你瞅瞅，跟那个人就没正形了。你这么说话，不把事情办糟了怎么的？所以一瞪眼，胡明不敢说话了。张作霖就抱拳：“各位辛苦，请问你们局东在吗？”大伙瞅瞅，也这人年轻的，小个不高，一对黑眼珠锃明刷亮，举止动作非常沉稳。你是干什么的？实不相瞒，那位胡老嘎胡老先生是我远方的亲戚，我一则来看他，二一则听说他这输了钱了，回不去了，我们给他筹集的银子给他赎身来了，这不银子我们都带来了。是这么回事。你贵姓？免贵姓张。怎么称呼？张雨婷。张作霖没敢报真名，这雨婷是王永江在辽阳给他起的，今儿个他用上了。张雨婷，好吧，你等会儿啊，给王珂送了信儿。王珂这小子还真就在宝局呢，闻讯之后领着几个打手来，往这一坐，撇着大嘴，二郎腿一担。你叫张雨婷啊？正是。银子带来了吗？带来了，拿过来我看看。 张作霖把银子往桌上一放，这小子过了过数，这银子的成色还是不错，足一千两吧，分文不差，不信您现在就评。算了，把人带来，把胡老嘎给提上来了。好，我们这保局成衙门了，老头都直不起腰来了，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，一瞅张作霖在这里，我刚要张嘴，张作霖怕说到两下里去，怕他把自个儿的名给冒出来，抢先说话，大叔别说了，我都知道。哎呀，您老人家怎么糊涂了，快过年了，您上这儿来一趟，结果年也没过，我大婶在家里都急坏了，求亲告友的，这不给您凑俩钱吗，把您赎出去，走吧，咱回家。那就这么完了，我那三千两全他妈炫子里头，这又赔着这么些。哎，钱是人挣的，无所谓，破财免灾，谁让您爱玩来的。对不起各位，我们告辞了。张作霖就记住汪科这小子的长相，心中暗想，将来咱们再算这笔账，我明白保局的这套，你怎么吃的我怎么叫你吐出来，加倍偿还，现在没工夫搭理你。汪科这小子呢，要把银子收下，按理说就应该心满意足，几天前弄了三千，那叫三千银子，发了笔横财，敲诈勒索又敲了一千，这就应该不错了吧。啊，不，这小子得寸进尺，他心里纳巴着，哎呀，这老胡头有儿子，妈就打发他这侄儿回去，没用三天的功夫就回来了，一千两银子拿来了，甭问，他们家有的是钱呢，这可是肥猪啊！我就此就这么罢手了吗？不行，还得把这绳子连勒几扣，怎么说我也得敲他一个大树。张作霖他们转身刚要走的时候，汪科这小子站起来，来，我说我还有句话说。张作霖转身回来站住了，有什么话您尽管吩咐吧。嘿，谈不到吩咐，我请问你是在哪行发财啊？我呀，平时种地，有时候也到北口跑几趟买卖，贩卖个马皮呀、大牲口等等的。哦，真的吗？真的。不对吧，我瞅他妈你这小子小个不大，贼眉鼠眼的，你就做个小买卖，倒腾个牲口能赚这么多钱吗？别人都穷，你这钱从哪来的？我可告诉你，前些时双田洋行叫土匪给抢了，紧接着兴隆店丢了5万两银子的官银。说这话4天前，新民府的玉城银号被人家砸了，还有几家财主被抢了。我跟你有关系没？你跟他们是不是一伙的？他开始一说，张作霖震撼了吧，认为他认出自己来了，后悔不应当跟着来。后来一听他唬人，后边的事根本没有。张作霖很坦然地冷笑一声，朋友， 您真会开玩笑，大正月的这何必呢？他爱抢谁抢谁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再说您有什么证据？这不叫血口喷人吗？血口喷人，好小子，要这么说你甭走了，你不让我走什么意思？我要把你送到官府好好调查调查，看跟你说的一样不一样，要一样的放人，不一样这官司你打了，咱们绑起来。这瞪眼讹人呐、两旁的打手往上一闯，列住张作霖的膀子就要上绳子，那张作霖能干吗？真给整到官府去，那就倒了霉了。张作霖一甩膀子，呀，小子你他妈还不服啊？又过来两个，就这样交了手了。张作霖是左右开弓，拳打脚踢，劈打扑打，哎呦扑通，哎呦，好小子，你挺练，劈打扑通，劈打稀了啊！八仙桌也周了，椅子也倒了，凳子也栽了，五六个人安不住张作霖呢。就在这时，张作霖告诉胡老嘎爷俩：“快走，你们先走。”胡老嘎也知道自己在这没用啊，率领着胡明在混乱之际，呲溜呲溜，这爷俩出了通天乐宝局就挠牙子了，干什么？回去送信儿去了。他俩跑了咱不说，单说张作霖，孤掌难鸣，枪狼难敌重拳呐、最后人家上来十来个，把张作霖给摁住了。张作霖可坏，要吃亏。本来不想动家伙，现在是不动不行了。他一看胡老嘎胡明已经走了，一心无挂了，他往下一拱，雷枪把左轮子拽出来。这帮人也不知道身上带着家伙呢，张作霖拽出手枪之后左右射击，啪啪啪啪啪啪，当时击毙四个，有一个受重伤的。再搂扳机没子儿了，因为他来的时候没想打仗，就想着花钱把胡老嘎赎出去就得。这几发子弹呢就是为护身的，哪知道用上了，手枪没子弹等于废物啊。哎呦，这宝局就乱了。哎呀，哪放枪哪放枪，有胡子了，有土匪了，快报官栅，快通知官府。这时候王珂这小子一看，好小子，我说你是胡子你还不承认，看来你真是胡子，抓住他。张作霖转身就跑，王珂在后头是紧追不舍，从这屋里出来就到院里了，院有个大门，再出去就奔街，一拐弯就出南关了。张作霖知道，可刚到院里，王珂这小子拦腰把张作霖给抱住了。张作霖也是个机劲，伸手把王珂的辫子给抓住了，哎，在手腕子上挽了俩花，结结实实的，也是一个机劲。另一只手抓住他腰带子一抡，踹你娘的儿子，像甩铁饼一样把王珂甩出去了，脑瓜正撞在门框上的，耳轮中就听见啪扑通。再看好了，不但把脑袋撞碎了，把下半个脑袋蹲腔子里头去了，花红脑子崩于满地。哎呦，可坏了，几条人命啊！张作霖崩得满身是血，一看可不好，翻墙想走，新民府的官人来了，里应外合把张作霖给抓住，上了绳子，这顿给臭揍。到了现在